先开吧嘛，我和我的错又咋，是否让你尴尬？你最爱卡拉，我对呆萌有看法，你说我是傻瓜。你的朋友说我太瘦，怎么不在意我对你的爱够不够，够不够、yeah、是否能体会？ Do you know how it feels every time that you say goodbye, goodbye your soul? Do you know how it feels every time that you make me是错过，我也无能为力。Oh, baby, tell me, 如果我离开，哦、oh, ，要是我不再与你合拍，哦、oh, ，再不会有我在这里等着你，再没有我的安慰，我会心碎。只剩下我每一天每一天在每一杯，失去你失去爱世界不再美，我 don't you don't you know how it feels every time that you say goodbye, goodbye you say. Do you know how it feels every time that you make me cry?要是错过，哦，不要错过。如果爱我，不要错过。对，我对你的爱，你难道还不明白？ 太

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 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在这个浮躁的年代里面呢，我们时刻都需要来宣泄一下自己，而就音乐而言的话呢，听摇滚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这首歌很多的80后应该是非常的熟悉，或者呢多少也听过，这周晓鸥的翻唱《无地自容》。 Will you catch